天。 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欢迎收听今天的走进冬奥会，我是晶泽。6月23号是国际奥林匹克日，在当天呢，北京2022年冬奥文化公益平台正式上线了。通过这个平台，将号召全民用走路、跑步等运动方式在平台上认捐步数，并以闯关的形式不断解锁揭秘冬奥项目和公益专属福利。累计步数达到既定的目标以后，北京冬奥会各级的赞助企业将会为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乡村学校铺设冬奥公益蓝色跑道，有力改善当地学生的体育锻炼条件。世界冠军佟健说， 我本来我也是在做这个冰上的公益课，那现在呢能够有幸能够参与到更大的一个平台上，能够让更多的青少年受益，我觉得这件事儿是非常有意义的，也让我们每一个参与者都能感觉到非常的骄傲。我可能每天都会为这个公益活动呢捐大概2万到4万步，大概是这样的。所以我也希望呢，我们的学员啊，我们的俱乐部的每一个支持青少年体育运动发展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参与进来。我也希望这样的活动能够让每一个人都能够熟知，然后把每一个人的爱心能够捐赠出来。 这个平台建立于手机淘宝的技术平台基础之上，大众可以通过手机淘宝搜索北京2022进入平台，以捐步或者是其他的互动方式兑换公益时间，为乡村学校建设跑道。捐步记录可以永久的保存，做到公益可追溯，更规范，更加的透明。公众参与活动将从2021年的6月23号持续到2022年的1月初。跑道修建完成以后，北京冬奥组委将举行跑道的落成仪式。在平台的设计方面，北京2022年冬奥文化公益平台充分体现了冬奥元素，将吉祥物、体育图标、竞赛场馆、冬奥歌曲、冬奥知识问答等内容充分地融入到了关卡当中。未来还将结合北京冬奥会赛前和赛时的重要的文化活动，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系列的文化公益活动，吸引全民的参与互动。三家爱心企业分别认捐了一条蓝色跑道，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阿里巴巴认捐河北赤城县三道川中心小学一条跑道，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赞助商顺鑫农业认捐河北蔚县长宁乡中心小学一条跑道，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独家供应商三棵树认捐河北蔚县杨庄柯乡中心小学一条跑道，每条跑道由企业捐资50万元，不足的部分由当地的政府配捐，跑道修建工作由中国扶贫基金会负责落地。以上就是今天的走进冬奥会，感谢您的收听。 商务出差，我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交通便利，服务设施齐全，性价比超高。 和爸妈来京旅游，我们住在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附近就是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老爸的选择太赞了。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预订电话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捕捉赛场瞬间，回味体坛经典，用声音记录体育，用体育震撼人心，体坛传记文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体坛传记文学，我是夏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播出好儿王涛乒乓父子情。 好儿王涛乒乓父子情，作者王世俊、鲁来顺，由爱宝良朗诵。